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2月1号星期三，机动车尾号2和7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内蒙古满洲里3天确诊73人，源头初步查明，由境外输入源头引起。 京城京市，北京交管部门推出机动车出厂即验新举措，车主给新车登记上牌更加方便。 国内方面，两部门下拨中央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51.98亿元，保障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小区禁止养犬违法，用法律规范养犬才是出路。 半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奥密克戎毒株已经在18个国家以及地区出现，日本、西班牙、瑞典首现感染病例。 财经资讯，11月制造业 PMI 回升到50.1%，重回荣枯临界点以上。 前沿科技，全球第一个可自我繁殖活体机器人问世，形似吃豆人，靠着一张嘴繁衍。 旅游文化资讯，微度假兴起，露营排名第一，3天花费超2000元是常态。 好的，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先来关注国内的疫情防控。昨天下午，内蒙古满洲里市通报，11月30号0点到下午2点，满洲里新增确诊病例34例，累计报告73例，其中病例40到73都为大规模核酸筛查呈阳性。 目前满洲里已经累计排查密接人员2700多人，次密接1400多人。第二轮核酸检测中，目前已经检测出阳性15例，其余结果待出。 满洲里本次疫情涉及的前3名病例的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与国内此前疫情的同源性低，提示本次疫情是由一起新的境外输入源头引起。这3名病例都有接触进口货物的可能。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研判，初步分析本次满洲里疫情为境外输入货物携带病毒，通过人传人、物传人方式导致疫情传播扩散。 目前疫情在满洲里市已经出现了小范围的家庭、居民小区和学校聚集性病例，当地疫情的社区传播风险较高，流出的风险人员排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为了有效阻断境外疫情通过进口货物传播，满洲里市进一步强化铁路口岸管控措施，从今天开始暂停进口需要人工装卸的货物。满洲里市当前共有高风险区3个，中风险区1个。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许宏志表示说，争取在一个星期之内，要把这次疫情控制住。 昨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做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疾控局2级巡视员崔刚介绍，全国各地积极稳妥有序推进老年人新冠肺炎疫苗的接种工作。截至11月29号，60岁以上老年人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覆盖人数达到2亿1519.9万人，完成2针接种的达到2亿0631.7万人，国内接种年龄最高的是106岁。 另外一方面呢，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的总数为 2.64 亿人，现在呢还有大概 20% 左右，也就是5000万左右的老人还没有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这相当于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数量。如果不快速的推动这个5000多万人群的疫苗接种工作，一旦放松管控，出现重症死亡绝对数都是难以接受的，我国的医疗资源也必然受到严重的挤兑，造成重大的社会问题。 同时，关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热点问题，国家卫健委也做了集中的回应。为什么会不断出现新冠病毒的变异株？奥密克戎变异株对全球病毒的传播和流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钱昭辉的介绍。 新冠病毒它是一个 RNA 病毒，我们都知道 RNA 病毒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本身的变异频率会是比较高的。即使呢，新冠病毒它作为一个冠状病毒，它具有一定的纠正功能，但是它的突变频率的话，现在根据最新的数据认为是3%左右。换句话说，就是意味着就是病毒它每复制一轮的话，它新产生的病毒的基因组可能带有0.1个突变。这就意味着，就是说，实际上新冠病毒它的变异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况。至于那个奥密克戎的话，目前呢，根据这些数据的分析，每个基因组突变数量大概在44到61个之间。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它主要是 S 蛋白，就是刺突蛋白，它的突变数量比较多。刺突蛋白的话是介导病毒入侵跟受体结合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蛋白。另外，同时也是疫苗主要的一个靶点。目前呢，就是在刺突蛋白上的奥密克戎那个突变株呢，大概含有已经超过了30个那个突变。已有呢，现在一些相关的文献表明，就是说有些突变它能够增强 S 蛋白、刺突蛋白它跟受体的结合，所以我们推测有可能这个突变会增强它跟受体的结合，然后促进感染和传播。另外的话，还有根据最新那个南非的报告的那个数据来说的话，它的突变株确实是传播是非常快的，但是是不是它能够替换德尔塔成为下一个主要的流行株，基于目前的数据来说还是比较难以判断的。但是考虑到它的那个其他特性，这个变异株是应该是值得高度关注的。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长许文波介绍说，奥密克戎变异株同时存在3个重要氨基酸突变点位，那么位于这种毒株有潜在增加免疫逃逸的能力，但是呢，这些突变点位叠加一起，是否会进一步的导致免疫逃逸，现在还不清楚。 许文波强调，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我国主流核酸检测试剂能够有效地检出奥密克戎变异株。我国已经做好了技术储备，灭活疫苗、蛋白疫苗、载体疫苗都已经做了前期的技术研究，包括一些序列的设计已经开始。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北京方面我们先来说一说，昨天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专场。市水务局副局长杨进怀介绍说，通过生态补水，至今全市已经新增23条有水河道，增加有水河长418公里，增加水面32平方公里，密云水库的蓄水量达到33.59亿立方米，突破历史最高纪录。 北京市地下水位连续6年回升，河道水质明显改善，水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加，一批珍稀的水禽成为常客留鸟，许多河湖水系呢成为市民的网红打卡地，主要河湖实现了水清、岸绿、安全宜人，也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举办营造了良好的水生态环境。 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高大伟介绍，围绕绿化景观提升和生态安全应急服务保障，各项任务正在加快推进，各区的冬季景观增重补植正在进行当中，并将在明年1月中下旬全面完成。 在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方面，在延庆赛区及周边布设了10条踏查线路和50个监测点，对进入赛区的苗木、木质包装和车辆严格检查检疫，并对赛区周边4600多亩的区域进行了病虫害综合防治，确保冬奥赛区的森林资源不会受到病虫害的影响。 我们再来说一说，昨天上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曝光了一系列 奥标，就是奥运标志侵权行为案例，比如说卖滑雪板的却用上了冰墩墩的图片进行宣传，还谎称自己的合作单位包括国家体育总局和北京市体育局，明明是一家普通餐厅却打出了奥运会指定餐饮服务商的旗号。 近日呢，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法律事务部与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签署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市场监管执法合作备忘录。备忘录提出，北京市将会重点查处侵犯奥林匹克标志的各类违法行为，并建立处理涉奥侵权和制止隐性营销的快速反应机制。 执法总队与北京冬奥组委将及时查处虚假广告及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查处冬奥会特许商品假冒伪劣、价格违法行为，共同拟定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督促商业企业履行主体责任，促进相关市场合规发展。 近期，北京市交管局试点推出国产小微型客车出厂及查验的便民服务新举措，减少车辆注册登记环节，方便市民群众办理新车上牌手续。这是本市交管部门落实公安部放管服改革措施在全国第一次推出的最新举措。 此前，居民购买新车之后，在办理注册登记时，必须要对车辆进行查验，以确定车辆的唯一性，并且符合相关的技术参数。对居民来说呢，就是要开着新车前往检测厂或者上线，或者是踏号，车辆的车架号等信息并录之后，才能够领取牌照。那么，这个车辆查验环节只能在有资质的机动车检测厂或者是 4S 店进行，购车人需要往返机动车检测厂及 4S 店。 这次试点推出的国产小微型客车出厂及查验新措施，将车辆查验的环节呢前置到了车辆生产流程中，使得车辆在生产线上就完成了查验。今后购车人购买已经实施这项新规的厂家车辆，就可以免办查验车辆这个手续，直接在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现场通过交管12123 APP 选取号牌号码之后办理登记上牌，进一步减少新车登记上牌的流程环节。目前呢，这项措施正在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杨震工厂试点，今后会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先来说一说，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安排下拨2021至2022年度中央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51.98亿元，用于支持和帮助受灾地区统筹做好受灾群众今冬明春期间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针对部分省份冬春救助任务较重的实际，应急管理部、财政部提前印发通知，组织指导各地认真开展调查摸底，精准统计上报救助需求，扎实有序做好冬春的救助工作，确保资金尽早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保障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交通运输是碳减排的重点领域。交通运输部法制司司长魏东昨天介绍说，近日发布的综合运输服务“十四五”发展规划将以降碳为目标，建立完善低碳转型政策体系，实现客运零距离换乘、货运无缝化衔接。 魏东说，“十四五”期将选择100个左右的城市开展绿色出行行动，力争其中60%以上的城市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0%，绿色出行服务满意率不低于80%。 在大力提升公共交通服务品质方面，交通运输部将优化慢行系统，增加绿色出行吸引力，提升绿色出行装备水平，开展绿色出行续航工程，大力培育绿色出行文化，加快形成绿色出行生活方式。到2025年，城市公交、出租汽车、城市物流配送领域新能源汽车占比分别达到72%、35%和20%。 同时还将大力发展清洁化运输装备，加快调整交通能源结构，积极推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船舶在运输服务应用领域，加快充换电、加氢等基础设施规划布局和建设，持续提升铁路电气化水平，鼓励具备条件的靠港船舶使用岸电。 我们再来跟进河南封丘学生呕吐腹泻事件的最新进展。封丘县委宣传部通报，昨天上午，涉事送餐公司负责人吕某、李某因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已被刑事拘留，羁押在新乡市看守所。

好，这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绿和困惑像在无力的山头，无所能动也不愿放手，绑住了我，束缚是谁给谁的自由，疲惫的心憔悴面容，我何尝忍心。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早上好。 哎，早上好，孙长。 嗯，全工，请问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嗯，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啊。早上的这个南郊观测台的最低气温是降到了零下的3.5度，现在快8点了。城区的气温呢，普遍是在这个0到3度，但是郊区的气温啊，都还在0度以下。那么今天白天呢，北京还是在高气压场的控制下，这个阳光灿烂，气温啊将快速上升，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9度。而且今天啊风力不大，这个空气质量良好，所以下午天气啊这个外出感觉是比较温暖的，也适合大家外出活动。到了今天夜间呢，依然是晴朗微风，最低气温呢还在0下4到0下5度。这个明天早晨和今天早上一样，感觉啊还是有些比较寒冷，所以呢大家要注意保暖。嗯， 还真是啊，昨天这大风持续一天，感觉 对 风寒效应特别的明显，摧残 对 动手。哎，那未来几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明天周四一直到星期天啊，北京上空啊都将是偏北气流控制，那么在这种形势下都是晴朗少云的好天气，阳光普照。周四到周六啊气温会继续回升，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11到12度，但是星期天气温呢会稍有回落，最高气温呢在8度上下。这几天呢最低气温呢一般是在0下2到0下3度，天气还是不错的，就是空气啊十分的干燥，大家呢也要注意啊防火的安全，孙长。 好，非常感谢全工的详细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好，咱们再来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预计最低气温0下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空气质量的状况，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5到45，空气质量1级为优。 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山区的风力不太大，适宜您登山。 洗车指数预报，未来3天天气以晴为主，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呢是一小段广告和8点钟的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主播在线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它的衣裳？你问它为什么亲吻它的伤疤，却又不能带它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也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典童装、伊利兰羽绒服、Pure Touch Art Fusion ACE 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绿水青山探寻红色足迹，小院串门开启心灵奇旅，一河永定惊喜人，紫气东来门头沟，11月29日第15届永定河文化节正式启幕。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微赠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兑换、国航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奥密克戎毒株已在18个国家及地区出现，日本、西班牙、瑞典首现感染病例。 中国和老挝两国政府签署国境铁路协定，中老铁路即将开通运营，各车站准备就绪。 财经资讯，11月制造业 PMI 回升至50.1%，重回荣枯临界点以上。 前沿科技，全球首个可自我繁殖活体机器人问世，形似吃豆人，靠一张嘴繁衍。 旅游文化资讯，微度假兴起，露营排名第一，3天花费超2000元是常态。 周三图书大搜索为您推荐好书新书。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截至昨天，西班牙和瑞典报告出现了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成为新一批发现这一新毒株的欧盟国家。 西班牙马德里一家医院表示，他们确认一名最近去过南非的男子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这也是西班牙首例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瑞典公共卫生机构当天也确认，瑞典发现首例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这一病例呢，是在一个多星期前从南非入境的。 日本媒体昨晚报道，28号来自纳米比亚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一名入境人员已经确认感染的是奥密克戎毒株，这是日本发现的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18个国家及地区出现了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博茨瓦纳、加拿大、捷克、丹麦、德国、以色列、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南非、西班牙、英国、瑞典、日本以及中国香港。 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范围扩大之际，美国制药企业莫德纳、强生和辉瑞公司分别披露，已经着手研发针对这一新毒株的疫苗。 莫德纳公司首席执行官邦塞尔说，现有的新冠疫苗抵御奥密克戎毒株的效力相对德尔塔毒株较弱。莫德纳公司正在实验加大所现有疫苗剂量能否提高对抗奥密克戎的效力，同时研究专门针对奥密克戎的疫苗。新疫苗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面世。 29号，菲律宾启动一项全国性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目标为3天内接种900万剂。政府动用安全部队和大批志愿者保障计划顺利进行。这一大规模接种行动在当前全球严防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扩散之际显得尤为紧迫。 根据菲律宾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本周一，菲律宾 1.1 亿人口当中仅有约3578万人完成了疫苗的全程接种，而且接种情况呈现地区不平衡局面。马尼拉地区完全接种比例达到 93%， 但是在经济落后的南部地区呢，这一比例不足 11%。 按照三天接种900万剂疫苗的计划，平均每天将施打300万剂，是上周日均接种近 81.4 万剂的将近四倍。对于物流条件并不理想以及民众对于疫苗接种度不高的这个菲律宾而言呢，顺利实现这一计划仍然是一个不小的目标。 近期菲律宾疫情显著缓解，政府本来考虑进一步放开经济活动限制措施，然而呢，新毒株奥密克戎的出现迫使菲律宾政府推迟实施这一计划。为了防范奥密克戎，菲律宾已经禁止来自十多个非洲和欧洲国家的航班入境。 当地时间11月30号，英国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英国已经确诊22例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会加快新冠疫苗加强针的接种速度，在2022年1月底之前为所有成年人提供疫苗加强针，超过150个社区药房将被用于加强针接种。 英国卫生大臣赛义德当天宣布，接种完第二剂新冠疫苗满3个月的成年人都可以接种加强针。针对加强针的接种，英国此前的规定是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之后满6个月才能接种。40岁及以上人群、存在健康问题的16岁以上人群和医务人员完成接种之后，才会向其他的成年人开放接种。 不过呢，应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要求，英国疫苗接种与免疫联合委员会决定把第二针和第三针的间隔缩短为3个月，面向40岁以下人群推广加强针接种，给12岁到15岁的青少年接种第二剂疫苗。英国如今将第二剂和加强针之间的间隔缩短为3个月，可以说是开创了先例。 11月27号，意大利发现了首名奥密克戎的毒株感染者，是意大利埃尼集团一名管理人员，他从莫桑比克旅行归来，目前他的妻子和2名子女已经确认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 当地医务部门对其子女就读小学和其他的密切接触者进行了3轮病毒测试，出现4名学生和1名教师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目前呢，这所学校已经停课并开始远程教学，当地实验室正在进行测序，以确定他们是否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 关注完疫情防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其他的消息。昨天中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国境铁路协定签署仪式以视频的形式在中国北京老挝万象举行。中国国家铁路局局长刘振芳与老挝公共工程与运输部长沙瓦西潘敦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协定。作为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和中老友谊的标志性项目，中老铁路对双方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中老铁路全线新建车站50座，其中中国段新建车站18座。目前中老铁路开通初期投入运营的25座车站已经做好了开通准备，具备开通运营条件。中老铁路的开通将结束沿线的云南普洱和西双版纳没有铁路的历史，带动老挝从内锁国变成陆联国，将大大提升沿线区域经济发展。 昨天，阿富汗空军在北部巴尔赫省举行了阿富汗塔利班掌权以来的首次演习。一些军官呼吁那些曾经为前政府效力的飞行员回国建设空军。俄罗斯产米格-17型直升机和美国提供给阿富汗前政府的 MD 系列直升机参加了演习。 空军指挥官阿曼丁·曼索尔说，新政府不久将开始从所有机场收集信息，确定能够服役和受损直升机数量，以及多少飞行员愿意工作，多少人不愿意。 据塔利班一支精锐地面部队的指挥官奥马里介绍，当地的空军部队将用于打击反塔利班武装。如果在阿富汗任何地方遇到抵抗，他们将随时把战士们运送到那些地方。 塔利班8月15号进入并控制了首都喀布尔，9月份组建临时政府。代理国防部长穆罕默德·雅各布前不久说，塔利班正在致力于组建一支不依赖其他国家支持的空军。 好，国际视线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印度。印度农民持续1年多的抗议终于有了结果。 11月29号，印度政府最终决定妥协，废除三项旨在放松对农业市场监管的法案。印度议会冬季会议当天开幕，上下两院通过了废除农业改革的法案。 即便在此时呢，莫迪还是坚称啊，出台这三大农业改革法案最初的出发点主要就是保护和促进农民利益。但问题的关键是，印度农民对这三大法案的初衷和最终效果并不认可。站在农民利益的谈判代表呢表示说，在农业领域引进市场机制将会对印度现有的农产品最低价格保障机制构成冲击。一旦一些大的市场主体在流通领域占据垄断地位，那么农民将会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方。 在莫迪宣布取消农业改革法案之后，印度农民对这一最新的进展进行了庆祝。但是呢，他们表示，只有在政府承诺进行立法，对所有的农产品设置最低支持价格体系之后，抗议才会结束。 那除了呼吁废除农业改革法案之外呢，印度农民还要求莫迪政府出台一项法律，以确保除了大米和小麦以外的农产品的最低价格。印度政府迄今没有对这个诉求做出回应。 有分析称，莫迪这一上任以来最大的政策转弯与抗议活动最激烈的北方邦和旁遮普邦明年年初即将迎来议会选举有关。莫迪政府希望借此赢得两邦农民的支持。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邓玉。邓玉你好。 主持人你好。 先请您介绍一下欧元的后期走势。 好的，上周五以来呢，由于新型变种病毒的发现，全球疫情的防控不确定性所加大，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受此影响，前期上涨较多的美债收益率有所回调，带动了欧美的利差缩窄，欧元对美元则得到提振。欧元对美元是从布林通道的下轨1.12一线反弹至1.1330左右。后市来看呢，欧元走势需要重点关注避险情绪和基本面情况的进展。在疫情依然严峻的形势下，全球供应链恢复的不确定性加大，进而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复苏进展和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此前市场对美联储过高的加息期待已经有所回落，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跌至1.4%一线，也接近了9月议息会议时的一个水平。在不发生极端事件的情况下，美债收益率进一步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较小。那么综合目前的通胀压力、经济恢复情况和市场的预期来看，美联储的行动速度仍然大概率会快于欧洲央行。11月份，美联储已经启动了缩减购债的行动，同时呢，市场是预计明年会有一次的加息，而欧洲央行则坚持认为通胀压力在明年有望缓解，整体的表态和实际的行动会更偏鸽派。如果欧美央行的货币政策继续维持目前的一个分化的态势，那么中期依然会继续带动利差的上行，进而打压欧元的走势。技术面上来看，欧元对美元上方的阻力，看向6月以来的下降趋势通道的上轨1.15。在突破并站稳该位置之前呢，欧元的走势可能会仍偏于下行。主持人， 好的，再请您介绍一下近期日元的走势。 好的，受到美债收益率下行的影响，昨天美元对日元是小幅下跌至113附近。后市来看呢，美元日元的利差依然是驱动日元走势的重要影响因素。9月份以来，美日的利差是冲高回落，这也带动了美元对日元是先涨后跌。短期来看，受到变种病毒的影响，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压注有所缓解，美日利差有进一步小幅收窄的空间，但是目前来看空间较为有限。中期来看呢，通胀压力下，美国加息依然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美债收益率有望继续上行，进而带动美元对日元的上涨。那么美元对日元中期的目标位看向116一线。主持人， 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7.94，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20.63，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49.41，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6046，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55.78，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00.80。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邓玉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一起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来，进入财经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啊。昨天呢，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数。从数据上来看呢，十一月份中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个月上升了0.9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以上，制造业重回扩张区间。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3%，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2.2%，比上个月呢上升1.4个百分点。三大指数全都位于扩张区间，表明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总体有所回升。 汇率方面，十一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较上一交易日上涨120个基点。月内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盘中最高更是升破6.37个关口。那么此外呢，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已经连续3个月在升值。 中国银行研究院在展望2022年汇率走势时指出，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等因素的影响下，人民币汇率呢可能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但中国经济仍具有较强的韧性，政府政策调控工具充足，人民币汇率大概率仍将在合理区间内波动。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医疗产业的好消息。昨天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公布了第六批国采胰岛素专项中选结果，同时公布的还有中选后供应品种的清单。正式公布的结果与11月26号开标当天公布的拟中选结果一致。 根据国家医保局公布的消息来看呢，此次集采涵盖临床常用的2代和3代胰岛素，包括16个通用名品种。在降幅上呢，此次胰岛素集采中标产品平均降价48%，最高的降幅在70%以上。以临床常用的甘精胰岛素为例，经过集采之后呢，价格从平均的每支180元降到了每支70元，每位患者每年可以节约费用4000元左右。 国家医保局强调说，本次胰岛素专项采购是国家组织药品集采首次拓展到生物药领域，是集采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不仅促使了胰岛素价格回归到合理水平，惠及到更多的患者，那么对于完善集采制度、实现改革目标也具有着重要意义。 把目光转向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昨天从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通气会上了解到，为支持北京市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北京新推73项举措。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冯玉先生创办的北京生下蛋白是一家为生命科学、临床科研和生物制药提供创新核心试剂和新型蛋白酶的公司，在天竺综保区已经10年了。他告诉记者， 我就坦诚地说一下，我们所有的设备、所有的试剂呢，都能保税和免税，这个对于我们小型企业来说呢，带来很大的优势和力度吧，成本能够降低很多。 冯玉介绍，利用保税政策，他们光是购买科研设备和进出口免税政策，每年就能降低成本近100万元。 北京综合保税区呢，面向全球，所以呢，我们在全球采购一些特殊试剂的时候呢，是24小时通稿，所以我们从国外任何一个地方订任何一个产品啊，基本5天时间就能拿到货。 在其他的地方的话，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那么这样呢，尤其满足了我们生物制品这方面研发进出口这方面的要求，因为我们的产品呢全程冷链运输。 记者了解到，在政策功能的支持下，北京天竺综保区今年前十个月营业收入、属地收入、进出口总值分别同比增长36.4%、26%和37.9%，保障了首都机场货运口岸安全运营，服务了全市95%以上的空运进出口货物的高效通关。北京天竺综保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宋建明介绍， 下一步加快二期维网建设，确保2022年6月具备申请验收条件，为更多的企业入区发展提供土地空间支撑。 记者了解到，为支持本市综保区的发展，本市出台了关于支持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主要任务涉及五大方面、73项举措，统筹谋划了天竺、大兴、亦庄、中关村综保区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市两区办专职副主任刘梅英介绍， 天竺要转型升级、促跨越，围绕生物医药、文化贸易等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服务贸易；大兴要突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实现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新体制的四新发展；亦庄要围绕主导产业集群，重在服务高端制造强功能；中关村围绕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要聚焦创新强特色。 我们再来关注楼市方面，天气转冷了，北京租赁市场也正式入冬。根据北京商报报道，11月北京租赁市场呈现加速降温趋势，北京7个城区租金全都环比下跌，那么甚至有商圈租金下降超过30%。 根据贝壳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1年11月，北京市租赁市场成交量环比减少10.7%。从租金的水平来看，2021年11月，北京市平均月租金为每平米84.9元，租金的水平环比微跌了0.8%。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黄奔预计，12月份租赁市场活跃度可能会保持下降，租金水平继续保持稳中回落的趋势。 好了，财经资讯最后呢，我们来关注网约车新政。昨天，交通运输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出台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意见从完善平台和从业人员利益分配机制，支持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保障从业人员合理劳动报酬，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要求。 意见提出，网约车平台企业要合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在移动客户端和媒体上公开发布，不得以充单奖励等方式引诱驾驶员超时劳动，不得以高额风险抵押金、保证金转嫁经营风险，不得将驾驶员服务计分与服务时长、派单机制等挂钩。此外呢，还将会依法严厉查处低价倾销、大数据杀熟、诱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敦促交通运输新业态企业建立首问负责制。 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248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日均完成订单量达到2160万单，覆盖325个地级以上城市。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进入前沿科技。今天我们要给您说的这条消息呢，要是往乐观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啊， 但是往悲观说听着挺吓人的啊，就是数十， 您可注意了啊， 哎，我们想一想，数十亿年来，从萌芽植物到有性动物再到病毒，生物体呢，为了延续生命啊，已经进化出多种繁衍的方式。近日，美国福蒙特大学和塔夫茨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生物繁殖方式，并且利用这一发现呢，创造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可自我繁殖的活体机器人。 反正让你说的挺害怕的。咱们往 乐观 乐观一点的看啊，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把足够多的这种异种机器人，异是这个变异的异啊，不同种类那个意思，异种机器人放置在培养皿当中彼此靠近的话，他们会聚集并且开始将其他的单个干细胞堆叠起来，于是呢，多达数百个干细胞在他们如同吃豆人形状的嘴当中就组装了一个所谓的婴儿异种机器人吧。几天之后呢，这些婴儿就会变成外观和动作都跟母体一样的新异种机器人。那么然后这些新的机器人呢，可以再次出去寻找其他的细胞，并且建立属于自己的副本，就这样周而复始，不断的复制。 对，虽然你的语气不吓人，但你的内容很吓人，是吧？你看，他就把在那个嘴当中就能孵化出来一个机器人，然后不断的建立副本，然后不断的复制。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是不是 他为了搬山了他要、 哎、但是我们还是要往好的方向去看，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服务于人类的啊。据介绍 这些东西、 哎、这些机器人 什么东西 啊？这一机器人呢，它仅有毫米那样的宽度、 哎、 既不是传统的机器人，也不是一种动物，而是活的可编程的有机体。未来呢，可以为什么为外伤啊、先天缺陷呢、啊、或者癌症、衰老等患者提供非常直接、非常个性化的药物治疗。 嗯，再来看啊，这两天呢，一段口罩消毒残留物是一类致癌物质，用口罩前要抖一抖的视频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自媒体转发引用，并且呢声称口罩致癌，有公众由此就担心了。对此呢，朝阳区疾控中心消毒科副主任医师朱林表示，这个日常佩戴的医用外科口罩不存在着那些所谓致癌的环氧乙烷残留物的威胁、 嗯、 那么对于正规企业生产的口罩，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 朱林介绍说呢，市面上能够购买到的医用外科口罩 N95 口罩大部分确实是通过环氧乙烷熏蒸消毒，不过由于口罩的包装并不是完全密闭的，环氧乙烷呢又是一种易挥发的物质，当口罩通过多道流程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带有造成影响的残留物质。针对佩戴之前你是否有必要先抖一抖口罩，朱林表示说没有必要。 嗯，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随后进入旅游文化资讯，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 以上为广告时间。医保天天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随着医保电子凭证的逐渐普及，很多人已经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北京通 APP、 微信、支付宝、金融机构 APP 等渠道开通了自己的医保电子凭证。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在给家里老人小孩绑定医保电子凭证时发现了一些问题，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对于老人儿童不会操作手机，该如何给他们绑定电子医保凭证呢？ 首先大家需要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使用亲情账户绑定医保账户上的家庭成员子账户，这样不仅可以使用家庭成员的医保电子凭证相关权益，还可查询家庭成员的年度医疗费用。 具体应该如何操作呢？在进入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主页之后，点击底部菜单栏我的，进入个人中心页面，点击我的家庭成员板块中的加号来添加亲情账户，最后根据说明来选择合适的绑定方式进行绑定。 绑定方式为身份证号绑定，其中按照事例上传个人承诺书和户口本的正反面照片。如果家庭成员小于16周岁，可以点击添加账户按钮就可以了。 当家庭成员大于16周岁时，在点击添加账户后，选择人脸验证的方式完成最终家庭成员认证。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除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支付宝和银行的 APP 暂没有开通这项功能。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是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醒醒醒醒，都几点了，上班迟到了。 再睡5分钟，就5分钟。 5分钟，天天5分钟，不管你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你好，我是主播孙畅。首先来了解 主播在线，我天哪，7:30了。 哎， 也就主播在线能叫醒你。 那当然了，不听主播在线，就是在单位我跟同事聊啥呀？好了好了，不说了，都听不清。 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车要转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来，直行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这个车停在广场总该区那儿。斑马线、生命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马蜂窝旅游近日发布的2021微度假风行报告表明，80后和90后是微度假主力人群，人数总占比超过了80%。 相较于疫情前啊，动辄需要一周甚至更长时间那种度假模式，现在微度假呢，就是以本地为中心，开展3天以内的一个休闲度假活动。一般啊，是基于兴趣爱好或者某一种体验的周边游和周末游。那现在年轻人都比较追求个性哈，像旅行，那过去每年得来个一两次长途旅行、出国旅行， 对， 现在就都变成了周末的时候，咱们说走就走。一年怎么样？多达10多次的出游，化整为零了。 对，疫情之后呢，这个旅游消费也呈现出一个新的趋势，就是从旅行到玩乐，从远程到近程。微度假呢，这个趋势彻底改变了旅游行业的整体格局。微度假呢，以玩法为驱动力，那么3天内旅行消费2000块钱，这都是常态啊。越来越多的这个微度假用户愿意为高品质的服务与体验买单。 高品质服务2000块钱，那 三天 是挺值的，我也觉得 不太贵啊。那周边嘛，对不对？ 对。再来关注，近日奥林匹克公园被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认定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成为北京2个入选园区之一。 奥林匹克公园作为北京双奥城市的核心区和主承载区，占地面积11.59平方公里。北部呢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中部是包括鸟巢、水立方、国家体育馆等在内的主要奥运场馆区，南部就是奥体中心和奥体文化商务园区。奥林匹克公园呢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奥林匹克文化展示区，拥有着亚洲最大的城区人工水系、亚洲最大的城市绿化景观、世界最开阔的步行广场。 近年来呢，奥林匹克公园不断地承接重大国际活动，引入重大文体设施。截至今年6月份，园区举办各种大型赛事、演出、高端会议、展览10000多场。区域内北京奥林匹克塔、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建成开放，中国历史研究院进入展陈阶段，冬奥会场馆的新建和改扩建项目等已经完成，冬奥村项目交付了冬奥组委。 这些设施进一步地提升了区域的文化底蕴，丰富了区域的旅游资源。园区呢，以奥运场馆为依托打造的鸟巢欢乐冰雪季等项目已经成为了北京的一张冰雪名片了。 未来呢，奥林匹克公园将会积极利用冬奥场馆的区位优势，打造奥园冰雪体育产业商圈，满足市民的冰雪健身需求，继续举办讲讲冬奥那些事儿系列科普活动，吸引更多的体育爱好者走上冰场，走上雪道。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娱乐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关上城堡北城门完成抢险加固。历经600多年的风风雨雨，位于北京市密云区的明长城军事要塞关上城堡此前出现了结构性稳定问题。那么密云区呢，于近日完成了关上城堡北城门的抢险加固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呢，为了补砌北城门，延续它的古韵风貌，施工方收集到了近1万块的老城砖，确保不改变文物原状，修旧如旧。 关上城堡位于密云区大城子镇北沟村，距北京市区约120公里，是明代长城的组成部分，始建于洪武年间，也就是在1368年到1398年之间，大概是万历45年，是1617年的时候重修。军事防御上呢，关上城堡位于北京城的东北方向，与其附近的城子墙城堡遥相呼应。城子路城堡在明代是当地的军事指挥中心，2013年公布为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么据介绍呢，穿过北城门洞进入到古城堡之内，这里面呢尚有几十户人家呢。由于历史原因，不少人家呢都使用拆下来的古城砖或者条石盖房垒墙了。这次补砌老城砖呢，一共用了将近10000块城砖，大部分都是从当地群众处收集到的。通过对这些老砖再利用，尽可能的延续北城门的历史风貌。 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城堡内的一块散砖上呢，可以清楚的看到河间营这样一个印记。字迹虽然风化，但是仍然可以辨识，这个印记可能就是城砖的产地名称。 近日，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发布，明确了到2025年，本市文博领域8大板块、30个方面重点任务。“十四五”末期，北京将实现每10万人拥有1.2家博物馆，博物馆数量会超过260家。 十四五时期，北京中轴线申遗取得重大进展，被写入规划。中轴线遗产区考古将会推进，北京将配合基建工程开展传统平房区地下文物考古工作，创新文物开放模式，提升开放比例，实现黄史城、国立蒙藏学校旧址、宁郡王府、贤良祠、阳交山祠等一批活化利用项目落地。 另外呢，北京还将完成大运河博物馆，也就是首都博物馆东馆的建设，加快故宫博物院北院、国家自然博物馆等国家级博物馆建设，鼓励各方依托文物遗址、历史建筑、工业农业遗产、文化景观等设立博物馆。 十四五时期，北京还会重点建设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潞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修订周口店圆明园遗址文物保护规划，推进金中都上宅遗址公园的建设。 要完成北京革命文物资源专项调查，核定公布北京市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推进天安门、北大红楼、卢沟桥、宛平城等一批代表性革命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还有呢，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抗日战争、进京赶考、建立新中国3大主题片区的革命文物将会实现整体保护利用。 好，咱们再来说一个京剧啊。日前呢，北京京剧院正在紧张的创排新戏，叫《大刀王五》。这出戏呢，以清末的戊戌变法历史时期为背景，聚焦于清朝末年武师大刀王五，讲述他的忠肝义胆，这个救亡图存、忠诚一代豪侠的故事。 给您介绍一下啊。我们也了解了解，大刀王五本名王正仪，京师武林名侠。 这一听就是听过不少这方面的 评书。 大刀王五挺好的，挺好听的。这书 是因为拜李凤刚为师，排行第5，人称小五子，又因为他刀法纯熟，德艺高尚，人们就尊称他为大刀王五。这位啊，不仅是武侠人物，更是有爱国主义家国情怀的爱国志士。因为他与这个参与戊戌变法的那些人物保驾护航过，这也就是说他超出了一个镖师的社会责任。这是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笔。 我刚才捧的是不是给你搅和了？ 没有，没有搅和。我觉得还想加一句，就是 侠 之 大 者， 为 国为民。 那如果 你 看我一猜就是这一句，你就咱听的都是一套书啊。现在因为这个正在紧张的创排这个新戏《大刀王五》嘛，所以呢也想找一找，就是这个王五 相关的线索， 相关的一些线索。如果各位朋友有这个资料或者线索的话，真的去可以联系北京京剧院啊。 要么我们俩把自己听的书推荐给北京， 我估计人家能有，你信吗？ 他们应该听过。 对， 好，希望《大刀王五》这部京剧尽早面世啊，让我们都看一看。 书里头叫王五爷，是吧？ 对。好，再来看看电影啊。电影《门锁》票房突破2亿，刷新了近3年来国产惊悚片的最高票房纪录。《门锁》呢，聚焦于独居女性的安全问题，成为今年最具话题性的一个大银幕作品。 另外一部年度黑马之作叫《扬名立万》， 上映18天势头可不减，不仅呢继续以单日票房排片占到第一的这个优势领跑整个大盘，第三周的周末票房更是接连突破了5亿和6亿的大关。 哎，自上映以后呢，扬名立万，凭借其高出预期那样的品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观影感受，同时又有笑点又有泪点这样的共鸣，获得了很多观众的称赞，说我们现在要以脚投票去买票支持，助力本片一举成为11月冷淡影视当中最受业界瞩目的一个票房黑马。 嗯，截至目前呢，扬名立万这部电影啊，在票务网站上的预测票房已经接近8亿了，以一己之力带动整个大盘，让11月的电影淡季呈现出了难得的观影小高潮。 嗯，我们曾经在文娱板块推荐过《扬名立万》哈。 对， 其实每每推荐完，再看到后期的，观众的反响比较好， 都想去要点票房是吗？ 没，就自己觉得挺自豪的。 我们选稿选的， 万一推荐了一个回头票房不太好，就哎呀， 也凹头。 对，好，接下来是一个新闻纪录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啊，日前在北京呢举行了首映礼。这部影片是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生动刻画了第一书记们扎根扶贫一线，用热血挥洒青春，用行动诠释奉献的动人事迹。在展现时代温度的同时呢，又勾勒出一幅有关青春、奉献、责任、勇气的时代画卷。 摄制组从2019年开始就关注第一书记这个群体啊，一共耗时3年来创作，从1200多位第一书记的感人事迹里面筛选出了15个重点琢磨，最终呢形成了银幕上的4个故事。这部影片将在12月3号，也就是后天啊，在全国公映。 嗯，好，再来关注现实主义的催泪作品《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入围了2021年第13届澳门国际电影节。12月3号，这部电影呢会在全国上映。 这电影呢讲述了外卖员曹德旺因为一场意外事故而不得不将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儿子曹生送进福利院的故事。导演曹炳坤表示，拍摄此片的初衷是自己偶然间发现父亲老去，自己呢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因此就有了想拍摄关于父子关系电影的冲动。 嗯，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导演曹炳坤啊，这位导演在此前是一位演员，他就是曾经在电视剧《潜伏》里边饰演有一点结巴的谢若琳。 对， 哎，你有信仰吗？我信仰生存主义，好像是这句是吧？ 对， 我又能演电视剧， 太了不得了！ 为什么这些台词都记得那么清楚呢？ 干点正事吧， 就是正题儿没记住多少，台词都记得很溜。 也记住了，那不是潜伏的吗？ 对，这部电影叫《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他的导演处女作，在电影当中他是自导自演。 再来关注哈，讲述夏伯渝登山故事的纪录电影《无尽攀登》即将会上映了。今天呢，我们给您介绍一本同名的图书《无尽攀登：冒号五角登山家夏伯渝的珠峰梦》。这本书呢，应该说是中国登山家夏伯渝老师的自传了啊。用他朴素而又感染力的笔触呢，讲述了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整个人生的故事，从入选国家登山队，到冻伤截肢，再到身患癌症，折戟沉沙，憾别珠峰等等，一直再到执着理想啊，靠假肢登顶了珠峰。夏老师的命运和故事呢，紧贴着中国登山事业的时代变迁。他的生活里面有着生离死别、心境变幻，他的人生经历堪称为传奇。 嗯。第二本书是《诗说人类学》啊，这本书应该说有一点点深奥。我觉得这个也是读起来应该算是提升会很高的这本书啊。全书分为大诗篇、无诗篇和有诗篇、多元人类学以及夏大岁月5个部分。书中呢，既有对费孝通、萨林斯、林耀华、李议员、乔建、金光义等大师的独家记忆，还通过对恩师格雷本和李穆安的讲述，向读者勾勒出作者自己有趣有料的问学访学经历。那有诗篇呢，记录了作者很多的学界诗友，比如说郝苏民、易中天这些人。多元人类学和夏大岁月更多的琢磨于学术研究和学术生态，时而抒情隽永，时而针砭时弊，整本书读起来是酣畅尽兴，不时发出至情至真的感慨。 最后呢，通过脱口秀啊，让大家熟知的黄西给我们带来了一本新书，叫做《滚蛋吧，自卑》。 嗯， 书中呢可以读到黄西在人生的前半场寻找自我定位时的那种迷茫，经历了一个漫长且苦痛的时期之后，他终于在脱口秀这个板块找到了自信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兴趣。 我又想起他表演脱口秀的一句金句了， 叫做 如果周奇墨都是脱口秀的 OG 的话，我就是脱口秀的什么在天之灵。 确实是，那时候我们还不太了解脱口秀，觉得是西方的这种单口相声的状态啊，是因为有黄西在外边的一些演出传到国内，包括后面又有今晚八零后，再到后来的效果文化，逐渐的脱口秀这种艺术形式在我们国内很受大家的欢迎和喜爱， 贵圈要兴起了是吗？ 对，那黄西呢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吧，啊，找到自己自信，找到兴趣，最终成就自己啊，非专业外的不同人生。咱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推荐，叫《滚蛋吧，自卑》。 大家好，我是黄西，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滚蛋吧，自卑》。我出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想通过自己的经历跟大家讲一下如何建立自己的自信，因为在我生活里边，我感觉因为没有自信心，确实错过了很多机会。还有很多值得遗憾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每个人都应该通过幽默来克服自卑，找到自己的自信。他最开始来找我的时候吧，是叫我写一本关于自信的书，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对自信没啥把握，我对自卑特别了解，我要不然我就把那本书叫如何自卑也算了。有自信心确实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其实尤其我是学理科的吧，就永远知道你这辈子可能努力也不可能达到爱因斯坦那个水准，所以你总觉得自己是永远不会是最好的。当然学文科我相信也有这个感觉，是吧，我可能一辈子写不出红楼梦之类的东西。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讲脱口秀跟你生活其实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脱口秀就是个妥协，有的时候可能是你自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呈现之后吧，观众觉得没那么好笑，你可能回去还得稍微妥协再改一改，然后你讲时间长了以后，观众也稍微妥协点，哦，这人其实挺有意思的，我应该笑这东西，所以就可能都是两边妥协一点。在日常生活里边这种内耗也是应该稍微妥协一点，就是你对生活有一定的期待，但生活让你失望吧，你自己也应该稍微改变一点。你改变之后呢，生活也会对你做出一定让步，不说生活，就是其他的人呢，社会也会对你有一定的让步，都是一个妥协。就是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如果觉得自己不完美的话，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是社会也是不完美的，所以其实你们俩还挺配的，是吧？ 好，北京时间8:46，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翟轩为您编辑。 好，下面进入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武继英，北京新纳电子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北京市侨商会常务理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他主动请缨到社区参与志愿服务。从去年大年初二开始，他就站上了小区的防疫岗，协助社区工作者测量体温，登记外来人员的信息。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之下，丈夫和儿子也一起值守防疫岗。我们来听由记者钱冰冰采制的故事，打造帮扶乔家人，柔情之中有担当。今天为您播出的是下集。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并快速蔓延，武继英利用在归国侨胞与海外侨胞中的影响力，联系海内外，第一时间筹集了价值近百万的消毒液、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分别定向捐赠给湖北武汉和北京抗疫部门以及朝阳区多个抗疫点位，为抗疫一线和基层社区捐赠了大量物资。 是春节前我们买好的机票，我跟我先生要去看我儿子在夏威夷呢，准备出发了。我们出发是要在30就到夏威夷。后来呢，知道有疫情，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们把机票作废了。我们 第一批订购物资。我小儿子呢，那时候就读高中了，就跟三会，因为他老做这个公益事业，知道就立即订购了这些防疫物资。他那个时候呢，第一时间他们就联系的这个武汉的那个医院，特别的及时。我们这边的呢，因为我们也动手找，我们呢订的消杀物资订的比较多，都是论吨的。北京这些运的时候都是加长车送到了北京。 当时运输防疫物资的加长货车半夜才能进北京，而且又找不到工人。吴继英和他先生、儿子、侄子等人一起上阵搬运每车500桶50斤的消毒液，一个点位接着一个点位的送。 当刚刚知道疫情大家都弄不准的时候，没人出门。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呢，就是我先生、我大儿子这些年在国内了，财神伯，然后呢20吨，太多了。我这个时候呢，就给我亲侄子5号，他把他的爱人还有我哥哥都给召集了。我说无论如何，咱们走出来，凭我的经验，不会有问题的。再一个呢，这么稀缺的物质，即便咱们要是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得要往前走，没有退路。事实证明，后来大家再订物资，12分的不容易。所以说呢，我们卸车卸到了有北京市有几个抗疫点，然后呢，我们建外办事处就在这儿，也是我卸的一个抗疫点。唯独这一个点，他给我们安排的有保安，其他的点真的，我们卸的时候大家都卸到凌晨5、6点，天亮了，浑身大汗淋漓。 在其中的一个防疫点位，他们还遇到了小插曲。 我们在北京市一个抗疫点的时候，跟领导联系好了，说你往哪卸。我们去的时候才逗呢，通知单位说你把那个杆弄起来，然后呢放行，让他们卸物。后来呢，我们就在那个火车到那个杆的时候，人家那个留守的不是保安，是领导。我说能给我们找2个人吗？因为都凌晨4、5点了，说没人，说你那个啊，先给你测温，说你离我远点说话啊，先被测完温了，真的很累。我说给我们找2个人吧，真没人，真的找不到搬运工了。这个领导一说找不到搬运工了，后来我听了有点不舒服，我这人特直，哎，我说领导，我得跟你讲一下啊，我这会儿我真的要耽误你几分钟，我跟你讲。我说我武京是建外侨联主席，我这个叫柴玉琪，是我们11联盟的主席，并且呢柴玉琪呢被我们建外街道授予功德人物，说呢我就把我们这个专业的装卸工的身份一一给他介绍了一下。最后呢，这个领导有点不好意思了，他到最后的时候他帮了我们。 很快防护物资又出现紧缺，吴继英得知河南长垣工厂有30000只口罩，但是难以送达北京后，他立即和先生一路开车奔赴河南取口罩。 接完这个东西，你看我们就不容分说，我们就得去河南取，不取这个东西不知道存在，留到留不到了，都在两可了。我们去河南的路上没有车，检查口的工作人员都是这个穿着防护服还有这个防目镜戴着。我们那儿还没有防目镜呢，我们俩就戴着口罩走的。然后呢，我们回来的路上在交费口吧，然后呢，警察问干什么的，我说你看口罩买这么多，我说不是，我们这口罩太重要了，是捐赠用的。后来呢，我们就停到这边，一打开后备箱，那种目光特别的好像佩服。然后呢，我们还在那儿照的有像，离得挺远的，戴着大口罩跟着那个交警照个合影，说这个以后的年代看到这个照片太珍贵了。 吴继英和先生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志愿者，有现场经验，所以在2020年1月26号，他和先生最先站上了防疫岗。后来他的儿子也加入了其中，这一站就是6个月。 那我就立即跟我先生去了北塘东，我们就报名要设轮流岗，测体温登记。 我值班的有一天又遇到了一个突发的情况。一个什么突发情况呢？就是这个救护车，你说救护车那个时候就进到了北廊东，他往这儿来的时候，我们那个杆自然就掀起来了。哎，那个时候救护车他不给你打招呼的，嗖就进去了。那我呢就跟着这个救护车跑，我要掌握你去到的哪号楼，我一定知道你来接谁，出现了什么状况，我针对你这个情况我们会立即采取什么预案。就是在这个环节上，我只要在，我一定冲出去。 2021年7月，河南新乡卫辉遭遇罕见暴雨，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吴继英一家连夜开车将19吨的救援物资火速送到救援前线，并且协助当地人员发放物资，安抚受灾群众的情绪。回京之后，他又捐赠了20多万元。对于这些，吴继英没有多讲，他认为这些都是应该做的。记者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其实这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这个呢，就是在困难的时候还有在突发事件的时候，确实我呢也是有这个底子的，因为我出生在部队，长在部队，海南岛，我父母亲全是陆军，我上大学是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我是科班警察，我分到部级官，然后后来我自己出来了，出来创业，做的最主要呢是物业的管理，还有科研项目的投资。我做公司也20多年了，对这个突如状况特别的不害怕。你看我的名字吴继英，继承英雄的意志。 如果是唯一，还做什么选择？ 如果是第一，还能怎样取舍？ 阳光、空气、青山、绿水，我们和美好一同走过。 向河岸靠，心灵体魄，我们守护在每时每刻， 每时每刻， 一起行动，科学文明生活，共享我们的幸福中国。幸福的你 和幸福的我， 共享我们的幸福。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钱冰冰，话语翟轩，主持人孙畅、于浩，感谢各位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您将会听到由于飞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见。 幸福的你和幸福的我，共享我们的幸福，幸福中国。健康中国，幸福中国，中国。 常走在同一条街巷， 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